你也得恢复几年吧。 哎，那不是闹着玩的。 最近这些年基本上没怎么参加演出。 哎，演出确实不错， 特别是这种啊所谓相声大会，这跟擂台似的我就有点怵了。新节目 要求要新的。 哎，这个段子呢现在怎么叫新节目？ 怎么叫？ 头一回上台就叫新节目。 哦，没人听过就行， 演一次就完。 哎，可不， 现在网这通讯设备太先进了 啊，全能。 哎，完了啪一播，你没再演过听过了， 完了。 所以呢很难说这节目能弄多好。 是啊， 哎，仗着都是父老乡亲吧， 自己人， 自己人，您知道哄孩子，对吧？好，特别是要感谢我们的父老乡亲，天津的这个相声观众，对我们这个几代人呢，不是我一人 啊， 我们这几代人。咱们父老乡亲对我们的爱护和培养， 对马家， 哎，所以我们才能延续到现在。 那可不， 是不是？马家相声到现在有120多年了， 你这年头真不少。 120多年呢，这还得说打我爷爷、我祖父算起。 哦， 要是从我曾祖父、我太爷算，得有140多年。 那年头更多。 哎，我们家有一特点，我告诉您啊。 什么特点？ 我们家这特点啊，别看那么些辈儿啊，一辈儿就一个干这个的。 哦， 我太爷哥仨，就他一人，马成方、摔瓶、说评书， 哎， 干曲艺。 对， 我爷爷马德禄也是哥仨，辈辈都哥仨。 哦，都哥仨， 养10个孩子，7个闺女。 哦， 怪极了， 仨小 就是怪啊。哎，我爷爷哥仨， 哥仨吗？ 就他一个人说相声， 也是一位。 哎 啊， 我父亲亲哥仨，俩说相声的。 哎，这俩了， 早早死一个， 你瞧， 落不住， 还是剩一个， 落不住就得剩这一个。到我这辈儿，我爸爸仨儿子， 对呀、 8个孩子，5个闺女，给你剩仨小子， 多好啊！ 才接受教训 啊！ 他们都别干了， 都别干了， 请我自个儿。哎，那就说， 还是一个。 对，我这后辈先往后都独生子了 啊，都一个。 我们哥仨一人养一小子， 哦，也是仨 子。哎，还是仨儿子，不管你怎么折腾，也是仨。 你看命运注定的。 所以这个就马六甲在10岁左右时候 啊 说过相声。 哦， 那俩根本就不干这个。 你看还是一个。 而且还一点， 怎么 这每一辈之间这个年岁啊，这岁数距离比较大。 哦，间隔的时间长。 哎，我爷爷比我爸爸呀大32岁。 嚯，30多岁啊。 32。我爸比我大31， 也30多岁。 他1914，我1945。 啊，可不嘛。 哎，大31。我比马六甲大36。 好嘛，这时间更长了。 这都拉得挺长。 哎 哎，一生下来没有一懂事儿，他爸爸就是老头。 你看看。 对，就这么印象。对。别看源远流长。对吧，马氏相声源远流长。 时间长。 对。但是人丁不旺。 哦，干这个的少， 不是特别兴旺。 每辈就一个嘛。 不是一个，而且这岁数拉得长。这就跟那上岁数的尿尿似的。对吧。哎， 这怎么比的？这是 还得前列腺肥大。 我不明白。 没多大劲儿，尿不了多远。撕不出一尺二去。 嘿， 对吧。您别看尿不远 啊， 哎，他这里里拉拉的，那时间还挺长。 哎呀， 不断溜，不断溜， 可不， 所以得把身体保养好点。 哎，注意点好。 我这个儿子呢，比我小36啊。 那可不， 从小我一想，咱家没有做官的，辈儿辈儿没有当官的，

不下去，还这样 不可能。 没有这个， 顶多您没乐，没乐，俩人下去就完了。 哎，对， 对不对？他不像一个人唱戏的，练杂技，空中飞人， 哇， 高空踢碗， 好， 一不注意光摔下来，不知道摔什么样 了。哦， 也许后半辈儿，唱京剧来个诗词道雅。三张桌子武戏云里翻 好 下来扣钱不漂亮弄不好当这脖子这一下高位截瘫 好嘛一辈子瘫痪了 危险那行业真不容易 那可够 说相声太平 是啊 说不好拉倒绝不能我们俩说完下去腿折了 哎哈 不可能 没那样 对不对 哎不至于 说起来还是得相声容易 相声容易 会舒坦 不对还是 很简单啊 其实啊 这个玩意儿 你这想法就不对 怎么呢 说相声的其实也不易着了 不易 这里头的酸甜苦辣你外人哪知道啊 哦这行也不易 不容易 哎那你说看哪行哪行哪业最舒坦 最舒坦 啊 要让我说根本就没有舒坦活 哎我想起来了当头想法子啊起团来团长 不、 哎一开会他说了算当不上这个来相声队队长也行 也凑合 哎他说了算他给你们分钱他说了算他说 你那意思就是当官好 那 是不是 那他舒坦呢 告诉你 啊 你当多大的官不也有人管着你吗 啊是 除非过去了当皇上了那行了没人管他说了算别的白给 哎你说对 对不对 当皇上 哎 这家伙啊谁管不了啊 那是 吃喝穿戴衣食住行恐怕都是最好的吧 对了至高无上嘛 哦 要不怎么叫天子呢 啊 人家是老天爷的儿子 哦你说这皇上是老天爷的儿子 没错 这话你信吗 信啊 瞎掰 啊 瞎掰老天爷这他当完皇上以后编出来骗人的 哦合着全假呀 愣告诉皇上他妈当初怀孕时候做梦吗 哦那么太后当初做的什么梦啊 梦见呢把天上的太阳一口吞肚子里去了 哦人能把太阳吞下去 做梦啊什么事都可能啊 你瞧 天上太阳啊进肚子了再生出来天子 哦合着天子是这么来 的哎再不就梦见了吃了星星 哦 吞了月亮 呵 反正他生着孩子不是皇上也是王爷 那可不人家吃这东西好啊 不像你妈 我妈怎么着 你妈当初也做梦了知道吗 那我妈做的什么梦啊 你妈梦见了吃狗肉 你瞧吃这东西 炖一大锅烤肉吃一顿吃完之后怀上你了生出来一看起个名字吧大黄 哎没听说过 啊 你这都哪儿的词儿啊这个 哎你小名不叫大黄吗 谁说的 哎乳名嘛你 没那么回事儿 你这也不承认这 是承认的 大黄谁不知道哎这么说你问谁前台后台你问一提大黄都知道就是您对不对你说怎么叫起来的 哦怎么叫起来你还问我呀 啊 这不都你叫起来的吗 我叫起来的 这有错吗 我头一遍叫的 那多新鲜呢 哎 嗯 你看我还真没注意我这人啊做完好事我不往心里去 哎你这还是好事吗 这可不好事吗 这什么好事这是 给你起个这名对你太有好处了 哪一点有好处了 你不懂啊你别看你都白头发了你不懂 什么 这咱们有这老令儿知道吗 什么老令 就生这孩子啊稀罕他哎呀哎呀怕他活不长 啊 哎为长命百岁怎么办呢 怎么办 起个贱名 怎么叫贱名 哎就是小猫啊小狗啊狗剩啊 哦 狗蛋 明白了 啊 据说小猫有九条命代表好成活是这意思吗 活呀 你看你看 啊这么意思在封建社会时候 啊

这刚一张嘴，嗯，他出来就出来了。 哦，说错了， 哎，说错了， 想好想好， 不干这事儿啊！ 我说也是， 我该办的事太多呀。 啊，想 我也得捋捋啊。哎，当务之急，最先应当办的是什么事儿呢？ 先把媳妇儿接回来。 呸！ 怎么了？这是 成心气我是吧？ 没有啊， 我先把她接回来。 啊， 她跺脚就走了，我求着她。啊，现在我这样，我皇上他还来，他有脸来吗？他求我，我也不要他了。 哦，这就不要了。 哎呀，不要！ 哎呦， 我得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了。 不，不对了，不对了、啊。你不是要给老百姓办事吗？ 别忙啊，别忙啊，先放一放。 哦，这得放一放了。 你说事儿太多呀。 嗯。 哎呀，修齐治平，你懂吗？ 什么意思吧？ 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这齐家在治国的前头，你先有后， 他倒有的说。 哎，我得先选妃子， 怎么着？选妃子？ 哎，我选多少个妃子比较合适呢？ 还多少个合适？您不是一代明君吗？ 啊， 一夫一妻不就完了？ 一夫一妻， 那多好啊！ 皇上 啊，对呀、啊， 一夫一妻 啊， 皇宫内院那么多房子 啊， 我们俩人。出来进去，瘆得慌。 哎， 瘆得慌， 是显得少点是吧？ 那可不。 哎，要不这么着 啊？ 你娶仨媳妇行不行？ 仨都多大岁数？ 来俩五十的吧，再来个45的，行吗？ 这岁数太大了，好俩五十，145， 这不跟你这岁数不得般配吗？ 这都在更年期呀、啊。坐不下胎，生不下太子来了， 好嘛，还憋着要太子， 岁数太大呀，不 该要太子了。 饶俩小的， 什么？ 再饶俩小的， 你这买苹果来了是怎么着？还带饶俩小的？ 哎、不是，我得传宗接代呀，仨不够， 仨嫌少是不是？ 少点， 你干脆你也老规矩 啊、 嗯，三宫六院72嫔妃，你也来这个行吗？ 成心好， 怎么着？ 呸！ 让我来， 我三宫六院72嫔妃 啊， 我一代明君。英明君主，我跟那封建帝王都一样是吗？ 还不能一样 污蔑我吗？ 哎呦呦， 我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呢？ 那 我怎么着得比他们少？ 哦，那我明白了， 得少， 那就对了 啊。 那么你说说，打算选多少？ 他们都多少？ 他们都81个， 我来80个， 80， 差不多。 嗯，合着就少一个呀？ 什么叫少一个呀？ 这不81个？ 唐明皇知道吗？后宫佳丽3000。 啊，对，都是 3000，我80，这还多呀？真是 哦，这么着不多了。 这80，我是这么颠沛啊？ 哦，怎么颠沛？ 来40个外国人 啊？还要外国人？ 就是现在眼界开阔了，交通也方便 呢。嗯， 哎，一国来几个挑，哎，凑40个。 嗯，各色人种还全都要。 哎，来40， 你瞧瞧。那40个呢？ 哎呀，中国人 啊，中国的， 中国人。 那好，行， 这个标准也很简单。 什么标准？ 俩字，漂亮， 漂亮。这没问题， 这我得亲自挑选，当个大事儿。 用不着， 我得， 用不着，这事儿交给别人办就得了。 别人呢？交别人 啊？ 一人眼光，你看着好，我看着不一定好啊。 啊，有道理。 交别人，他容易做手脚啊。 你看还不放心， 这我就得亲自挑选， 亲自选， 仔仔细细的 啊， 挨着个的看模样。 对对对。 看头发 哦，头发也看， 哎，看眼睛，看牙，哎，量身材 哦，还量 量身，我最注重身材 啊、哦，对对， 我随时随地我脖子上哎，我老挂着皮尺， 哦，你老挂着皮尺 啊，皮尺， 那么看您不像皇上， 我像 裁缝， 做大褂那个， 那可不，人家就挂皮尺嘛， 我得量着，我注重身材， 不是这种东西啊。 啊， 皮尺您甭挂 啊， 我给您挂着行不行？ 你挂 啊？ 你会量吗？ 我当然会量，这好办呐！ 啊， 拿过来就办啊！胸围40，腰围50，臀围60，大腿 行，别量了，别量了，越来越粗，这什么身材这都是啊？ 不是，这就是打个比方，总归咱是选美选呗， 选美 啊！ 你在哪儿选？ 哪儿选呢？ 和你就在你们天津市曲艺团里选是吧？ 还能上哪儿、啊？ 别费那劲了，甭上那儿选去。 啊， 全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哦， 有哪儿是哪儿，只要漂亮，身材好，